1566。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各位在深夜收听我们为您现场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我是王卓。那今天呢，特别邀请我台的现场录音工程师陈小斌和我一起为大家来转播，欢迎陈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斌。那今晚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呢，定于是2018年6月24日柏林当地时间20点15分，北京时间6月25日凌晨2点15分上演。 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今年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瞩目的一场音乐会。2018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呢，是由即将卸任的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和乐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来呈现一台以大自然为主题的这样的音乐会。主要曲目呢，我们在前期的预热当中呢也和大家有所分享，是葛诗温的古巴序曲，还有法国作曲家弗雷的帕帆舞曲，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还有呢就是雷斯皮基的交响诗罗马松树，哈恰图良的加雅涅舞曲，很多丰富多彩的曲目。 那正是因为今天晚上是拉特和柏林告别的一场音乐会，所以的话呢他的演出票远远供不应求。昨天彩排为什么现场有那么多的人，是因为昨天彩排破例对外售票开放了，票价是30欧元。 没错，这是史无前例的。那今天晚上的嘉宾音乐家是捷克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那她呢也是西蒙拉特的妻子，他们两个曾经无数次搭档同台演出。在爱乐的官方介绍当中呢，好像从来都是把两个人作为独立的艺术家来介绍，最多呢只是附带提一下他们是夫妻，但这次的介绍却用了拉特和他的妻子这样的说法，官网上的正式标题就是拉特和科泽纳。这也是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时间，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在今年呢为大家来演出的，首先就会是乔治·葛诗温他的古巴序曲，是一首非常热烈的这样的具有这种煽动感觉的这样的音乐。好的，那现在已经听到了现场观众的掌声，已经送给了舞台上的音乐家。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八序曲演奏完毕，刚才我们看到了舞台上的艺术家有很多柏林爱的老人都在那儿，像这个双簧管曼英尔，还有单簧管的首席。那么我想这些老人们也都是为了参加这样一台演出来表达对西蒙拉特他的这个敬意吧。 没错，那刚才呢群里头也有朋友说刚才主持人说的不完整，的确这也是西蒙拉特的作为柏林爱乐院总监最后一次来指挥柏林森林乐会。 对，帕凡舞曲现在我们看到艺术家们已经准备好了演出，下一个曲目马上开始。 刚才是演奏的帕坟舞曲，那接下来又是会是一组非常有意思的作品，就是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歌组曲。 没错，那这首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他的奥弗涅山区歌曲呢，的确也是来自于法国中南部的奥弗涅地区。那在这里我们所听到的也是由捷克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她将会为大家所带来的音乐会可以说最大的亮点了。 对对对，今年音乐会主题西蒙拉特和科泽纳，那在下一部作品当中就将看到他们两个在舞台上的这种默契，这种合作。 没错，那其实科泽纳呢，他曾经多次和柏林爱乐携手演出。2007年的柏林除夕音乐会呢，他那种宽厚嘹亮的嗓音给听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且呢，他也在今年开始涉足巴洛克古典风格曲目的演唱。就在今年4月，他还随巴塞尔七弦琴巴洛克乐团登台过国家大剧院。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他来演出的现场的一些照片，那他古韵风格的这个演唱呢，也是赢得了我国观众的广泛的赞誉。这一次他所演绎的法国古典民谣将回响在柏林森林剧场的上空，让人们对大自然天籁之声充满了遐想。 对， 那在康特卢布他的奥弗涅山区歌曲呢，在我们的节目里也特别做了一期专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几十段。那在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是一个现场的演出，就是捷克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她和柏林爱乐，当然也是和她的丈夫西蒙拉特为大家所带来。所有的现场的观众都在等待，掌声响起来，音乐家已经走上舞台。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挺有意思的，名字就叫做很不幸这男人有老婆。陈老师非得让我把这个名字报出来。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 是非常著名的，也是在康特卢布奥弗涅山区歌曲当中最著名的这一首百列罗。 一曲悠远空灵的贝列罗，的确是非常优美的山歌。 嗯，没错，在听众群里有人说，天哪，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现场，尤其是在森林剧场的演唱，我觉得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次， 真的非常优美。 我们看到的预计呢，也是科泽纳会在现场音乐会当中会为大家演唱康德卢布他的奥伯涅山区的歌曲，大概有七首，现在我们已经听到了三首，其实都挺有意思的，来自于他们的民歌。 刚才听到的这首叫做摇篮曲，所以呢也是听到的那种带有梦幻感的这种母爱感吧， 舒缓优美的一种歌声。 那下面这首叫做被抛弃的姑娘，这也是来自于康德卢布奥弗林山区歌曲。 这首音乐的确是带有一些忧伤感，就叫做被抛弃的姑娘。想看的卢布他的奥弗涅山区的歌曲，其实也是他在奥弗涅地区采集的一些民歌来改编的。 非常具有当地的乡土风味。 下面这首叫做《布谷鸟》。 俏皮的布谷鸟。 那下面这首叫做《漂亮的牧羊女》，这也是在我们拿到的节目单当中，科泽纳为我们演唱的最后一首奥弗涅山区的歌曲。他今晚会为大家来演唱有七首。

刚刚听到的是年轻的库尔德人的舞蹈，是加雅涅当中的一首。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加雅涅的柔版。 才演奏的是加亚涅的柔板，接下来会是也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来自金卡